第31课，那儿的风景美极了。一，句子。中国的名胜古迹多得很。你说吧，我听你的。从这儿到桂林坐火车要坐多长时间？7点有电影，现在去来得及来不及？我们看电影去。我想买些礼物寄回家去。上海的东西比这儿多得多。你不是要去豫园游览吗？